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18集，锁链另一端。老水兵带来的是一个年轻的水兵，瘦高个，脸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。这么巧，正是之前在树林子里被龙桥广教训了一顿的那四个水兵里边的一个。此人姓周，叫周广，南方人，原本是在南边海防做一些杂役的，最近才被调到开封整编入水军，所以这些人纪律涣散也可以理解。周广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，似乎不太方便，赵普还纳闷呢， 这怎么了？ 周广尴尬，他们四人回来之后乖乖照着龙桥广的指示去领了军棍，不过现在想想也算是走运了，还好之前龙桥广试他们的时候死都没说赵普在哪儿，不然100军棍都是轻的。听说这四个副将和赵普是把兄弟，他们要是真的出卖赵普，说不定当场就被宰了。跟周广一起来的那个水兵是他们那一堆人的头头，就将事情的经过跟赵普讲了。赵普失笑，公孙塞了瓶金疮药给周广，虽然偷钱不对，不过宁死也不出卖赵普，这一点还是值得奖励的。周广拿着金疮药在一个软垫子上坐了，众人就开始询问。 哎，你听过胡岛？ 我喜欢钓鱼，刚调来开封不用操练的时候，几乎每天都找地方钓。西郊那边小湖很多，我在那儿找到了个好地方，然后每天有个老头就在我对面的河里钓鱼。他呀跟会变戏法似的，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，我就跑过去跟他搭话，一来二去熟了，就经常做个伴儿。我会给他带军营里的酒喝，他呀就教我钓鱼。后来呢，他讲了一些关于他过去的事情。他说60年前他只有十几岁的时候，曾经因为偷东西被抓，本来以为关个几天就能放出来，可没曾想他被带上了一艘船，扔到了一个岛上喂怪物。 众人听着周广说的前半段还觉得挺悠哉悠哉，可到了后半段突然话锋一转就惊悚了，小四子忍不住一捧脸。 怪物？ 扔到岛上喂怪物？ 他说他被关进牢里之后，就有人来问他用不用通知家人。他呀是个孤儿，所以说没有人要联系。之后他发现那些衙役几乎问了每一个犯人同样的问题。最开始呢他没有在意，但是在半夜的时候他被分到了另一个牢房。这个牢房里有很多的人，他注意到都是之前衙役们询问过的没有家人的犯人。 没有家人，也就是说就算不见了也不会有人追究。 他说后半夜的时候有衙役来给他们来送食物，他们吃了之后就睡着了，等醒过来发现被捆绑着关在笼子里，而地面则是在浮动。老头小时候家里是捕鱼的，父母因为遭海难才死的。他水性好，一下就明白过来自己在一艘船上。等船停下之后，有一伙拿着刀剑的江湖人将他们押了出来，带到了一个山坡上。他在山上的时候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发现是一个孤岛。他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木雕柱子伫立在各地，样子都很吓人。远处有一个鱼尾形状的门楼，门楼上有一块匾， 写着恶虎岛三个字。 众人下意识地看叶知秋和他身边两个孩子，叶知秋摸了摸下巴， 有那么一块匾吗？ 有的，他去的应该是岛的阴面，也就是裂谷的那一边。 裂谷的那一边，鱼尾形状的山门，上面还有牌匾，这是以前渔民用来存放补给品的小岛的标志。 嗯，五爷很清楚啊，我家祖上就是打鱼的，这种啊叫鱼尾门，以前的渔民会储藏一些水和吃的在打鱼区附近的荒岛上，万一遇到了风浪可以到那里暂时躲避，也可以救一些不幸遇到海难但是活下来的人。可这些门大多是前朝建了后留下来的，现在的人都是在用挑高的桅杆。然后老头说的木桩上有可怕的图案，可能是祈福用的海神或者辟邪的图腾。 众人都点头，一起看罗英。 我们平时都不准接近裂谷的，还有就是山的阴面是绝对不可以去的，也去不了，因为裂谷是整个将岛屿劈开的，唯一到岛屿另一边去的办法就是跨越裂谷最窄处，靠近礁石滩的一座吊桥，但是那座吊桥已经毁坏了，礁石滩那边风浪很大，非常危险，贸然过去会摔死的，所以我们上了岛之后就没有去过岛的另一边了。但是爷爷有带我坐船去近海抓鱼，我有看到过那个山门。 你爷爷有讲过关于恶虎岛的事情吗？ 罗英出了一会儿神，才低声开口。 爷爷晚上总是盯着海滩发呆，他经常跟我说让我快点长大，到时候他送我和弟弟离开这个地方，还让我们走了之后永远不要再回去。他说恶虎岛是个不该存在的地方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虽然说罗英和罗渊看似来历神秘，整个岛的人都被杀了，唯独他俩要活捉，好像起因在他俩身上，可事实上这恶虎岛本身也是迷雾重重，似乎藏着不少秘密。 那老头被送到岛上之后发生了什么？ 老爷子说啊，他那会儿是这么多人里面最年轻的一个，那些江湖人拿着刀枪棍棒把他们赶上了一个陡坡，然后将他们都踹了下去。 那些是江湖人还是衙役啊？ 老爷子说是江湖人，他说他们摔到山谷里的时候都遍体鳞伤了，幸好山谷里积累了很多落叶，不过落叶堆里却是遍布着枯骨，吓得他们站起来就跑，他们的手还绑在身后，边跑边挣扎。这时有几个人突然摔倒了，老爷子也被绊倒了，他说绊倒他的是一根人腿那么粗的锁链。 这么粗的链子 是不是船锚的链子？ 对啊， 老爷子说那根链子似乎很长很长，他们抬头一看才发现前边有一艘巨大的船，已经破烂不堪了，但是龙骨完整。老头那也是见过大船的，但是他却说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龙骨。 众人都点头，情况和罗英描述的一样。 那怪物呢？ 老头说他们在盯着那艘船发呆的时候，突然脚下那根链子动了起来。 众人惊讶的同时，展昭则是下意识地看了小四子一眼，小四子也正好抬头看他一眼，两人一对视都想到了之前小四子突然看到的景象。小四子已经开始有点害怕了，从公孙腿上钻到赵普怀里，赵普将他搂住。 这么粗的链子用来干嘛的？ 老头说是剧烈的晃动，无论是什么东西在链子的那一头，要晃动这么粗的链子，绝对是很可怕的东西。而且他们听到了一阵诡异的野兽吼叫声。老头说他们吓得转身就跑，他是那么多人里最小最瘦的一个，绑住手的锁链没有拴得很紧，就被他给挣脱了。于是他跑到了最前边，一直朝着海岸石滩的方向跑过去。随着他越跑越远，身后的动静突然没有了。等他跑到石滩边再回头一看，就发现身后巨大的船的龙骨还有船头挡住了视线，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跟上来。 那那些人呢？ 就在他奇怪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几声惨叫。老头说这是他这辈子听到的最撕心裂肺的叫声。就算事情啊过去了60年了，他现在晚上做噩梦还能听到那种惨叫声。他当时太年轻了，又不敢回去，仗着自己水性好就跳进海里了。他沿着海岸一直游，发现那艘运送他们来的大船还没有走，于是他悄悄爬上了船，躲在了船尾存放杂货的仓库里。之后船离开了那座岛屿，等再停下来的时候已经靠岸了。 那之后呢？ 老头说他悄悄下船之后就回家收拾细软，然后连夜跑了，最终辗转来到开封安顿下来。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去南方，最怕进衙门，但是依然会做噩梦。啊，我听了之后也觉得挺邪门的，不过都说过了60年了，我也就没再追问了。刚才统领满军营打听恶虎岛，我就给想起来了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这应该是一条极好的线索。于是赵普问周广那老头的住处，周广说他每天都会在郊外钓鱼，明天带众人去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跟他约好明天一大早就去找那老头。小四子听了之后就挺不安的，毕竟看到那根锁链在动的景象的只有他，之前他就觉得阴森恐怖，现在更加胡思乱想了。看看时候也不早了，展昭等人启程赶回开封府，赵普也想回皇宫问问赵祯知不知道这事儿，觉得宫中说不定有点当年留下来的线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